大鱼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八月一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今天是一个周四，那周四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这里就不多加说明了。欢迎大家， 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周四，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怎么来看我们呢？可能有观众或者是听众是第一次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那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主持人了，而且还有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直播间。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在花椒直播呢，记得搜索活力982来点击关注和分享了。那另外呢，我们是每天开启了一个看看谁会第一个到达直播间的这样一个活动，到目前为止第一名还没有产生。哎， 对， 所以之前一直拿到第一名的天哥呀，包括陌上花发啊等等等等 Verona， 要开始冒泡喽，你要加油哦。 而且要提醒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你只要点击发送一个留言，你就会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是一个无上的荣耀。大家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第一名获得的惊喜是主持人点名表扬。 对，主持人点名表扬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获得主持人的点名表扬是一件，哎，是不是出现了？ 哇，记那点事儿，他说这两天没看，水水今天收拾的真干净。我跟你讲啊， 是在暗示我平时是有多脏。 你今天剪头发了，对不对？ 对。 我就看起来还蛮精神、蛮清爽的，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来到了37.2度，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面， 还挺凉爽的嘛，37.2度。 谢谢。 好像不是特别热，是吧？37.2度。 七那点事儿，同时他昨天喝多了，你知道吗？ 是和你一起吗？ 不是，他在银川，现在在《大话西游》的那个拍摄地西部影视城。 哇哦， 然后喝多了，今天早上还能起来看节目， 真的是对我们 应该是起来吐吧。 再去睡一会儿好不好？睡个回笼觉。哎，加油，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哎，刚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因为每次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却看不到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想要挑战这个好奇心的事情。 嗯， 能告诉我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上身呢，还是比如说裤子呢？是外面的衣服还是里面的衣服？ 就是外面，肉眼可以看到的。 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 如果一个人问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你上来就报里面的衣服，我觉得也是挺神奇的这个思路。 嗯， 思路清奇。 我觉得就是北京青年广播不走寻常路嘛。 嗯， 对不对？ 好，你说的对。 特别是年轻人，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要打开这个思路的。 是的， 维度。 为什么要问大家穿什么衣服呢？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台湾设计师，他打开了他思路的维度，然后设计了很多有趣的衣服，而且搬到了巴黎男装周上面。 嗯， 而且他的特点非常非常的明确。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参加这个学习服装设计系呢，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容易进。嗯，后来才发现。他在大一本来都是打算转专业了，要转到传媒系，却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奖，就坚持下来了。 我觉得他是对的， 就他是对的，是不是？坚持下来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有很多自己设计的这个风格。现在是已经受邀参与了伦敦时装周的一个展览。 嗯，伦敦时装周一直以来都是四大时装周当中最先锋、最怪异的一个时装周。 嗯、对的， 因为伦敦时装周特别容易出现那种就是非常锐的新的设计师。你知道我之前。你介意我在这条新闻之前讲一讲就是我的 不介意不介意你说你在伦敦的经历 就是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有一个设计师然后就是给我打电话不是就是就类似吧就说他想找一些模特帮他试装 哎呦 然后呢是他 你在伦敦还干过这个活呢 你听我说完 然 后呢他就说是他的毕业设计就是毕业设计的时候他说要请他的导师看他的衣服但是他有几件衣服需要亚洲人来穿但是他没有找到特别适合的亚洲模特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帮他试然后我就想着说当然愿意 一定非常 special 那件衣服 没有我就照着镜子嘛我就在想说我这个身高估计这辈子可能也就这一次能当个模特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 哎为什么有人说你是傻人有傻福啊胖子说你傻人有傻福 可能是因为和你做搭档吧大家都觉得我特别幸运对不对有这种福气 来吧 最近你的情商提高很多 反正你也是傻嘛对吧有傻福还是傻人嘛对不对 然后我去到那以后他就给了我一条灯笼裤然后我就在想说这灯笼裤应该是直接到胸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就 是 因为在我穿起来我觉得很长然后我觉得我把他那套衣服穿起来以后简直就像一个小丑一样就是真的不忍直视我回去找照片给你看 小丑的那个裤子的确是灯笼裤啊 然后后来这个设计师真的有非常非常发展的很好 获奖了是吗 是冯晨王 哇 就是他已经连续3年在伦敦时装周发表自己的系列了 他为什么名字听起来很像中文名字啊 他好像是叫王冯晨 是中国设计师是吗 对 明白了 是一个中国设计师 的确是伦敦时装周上的这个设计的风格或者是伦敦的设计师都是走那种大胆的新锐的天马行空的路线 对 包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湾设计师呢也是这样的风格大胆有趣充满着奇思妙想色彩丰富很是吸引眼球那他呢做了很多很多的系列啊比如说第一个系列叫做摇摆的青春是将台湾的电子花车的元素融入进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摇摆的青春的大概有几件衣服长这个样子就是台湾的那个电子花车然后如果第二个系列呢是叫做路上的饕餮先生灵感是起于1970年代的台湾传统的这个半桌文化 OK 就是在路边吃饭这种可以瞅一瞅他这个是他的半桌文化的 融入的时装的这个系列、 okay、 叫做路上的饕餮先生、 嗯、 以及第三个系列呢叫做校草爱上花，顾名思义呢就是将台湾的校园文化加了进去。那它的新系列呢叫做他和他的红唇，是取材于台湾的公路文化、单车运动、街边商店还有槟榔西施，被融入到了这个服装的语言当中、 嗯、 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他这个服装风格哈，啊，这都还蛮可爱的，我觉得这很像赛车服，然后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槟榔袋套在上身，就等于而把头罩起来了，就等于一件上衣吧， 发现了、嗯、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看到他这三个系列，如果综合你自己的身材样貌、 啊、 气质等等这样的一些， 能不能只凭一种不理智的判断而不是凭自己的身材气质样貌。 那我重新说一遍、请大家先暂时忘掉自己的长相身材和气质等等这样的元素、 嗯、 如果你愿意穿他的衣服，或者你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自己的朋友穿他的衣服呢，请打一个一、 嗯、 如果你觉得他的衣服你觉得完全不适合、 嗯、 日常穿，请打一个二。 是的， 好不好？ 小天使也来了、嗯、早，你也早哦，你是我们的小天使。刚才提到的这个台湾设计师，其实我就想到很多，比如说在时装周上崭露头角的新锐设计师，他们的服装的确很能吸引人眼球，我们看到了图片之后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色彩很鲜艳嘛。可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应该重点考虑的是他在出了名之后，他设计的服装被更多人知道之后怎么商业化的问题吧。 我跟你说，就关于这个问题，伦敦有两个学校打得很凶。 嗯， 伦敦有一个学校叫 Central St. Martin、嗯、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中央圣马丁嘛。 啊，中央圣马丁。 就是有很多像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LV 之前的那个设计总监那个 Jacobs， 嗯， 就是那边毕业的。 中央圣马丁毕业的、 然后有很多就是那个传、嗯、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服装大师都是中央圣马丁。 对的。 麦昆。 啊。 Alexander McQueen、也是中央圣马丁毕业的。 他们家衣服好贵。 他们家衣服真的很贵。 太贵了啦。 他们中央圣马丁就强调是一种艺术的感觉。 嗯、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他们关于实穿这件事情并不是放在了第一位，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是你学时装设计或者时装艺术、 嗯、 你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概念上或者是从一种就是打破人思想的边界的那种角度上来去突破。 嗯。 但有另外一个学校叫做 LCS,、 啊、 就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嗯、 就伦敦时装学院、 嗯、 它是属于伦敦艺术大学系列的一个学院、 啊、 这个学院就是很强调商业化、 嗯、 他们所强调的就是 fashion is a business、 嗯、 就是时尚就是一种商业、 就是、一种对是一种生意 就是一种买卖、 嗯、 对一种生意、 啊、 所以在他们看来时穿和怎么样去推销、 嗯、 怎么样去推广、 嗯、 怎么样去运营、 嗯、 就很重要、 嗯、 然后经常就会听到留学生比如两个都是中国人、 啊、 一个在 LCF 一个在 Central St. Martin、 嗯、 然后回来聊时尚就真的快打起来一边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然后另外说艺术个屁了 这可以吗你艺术个头了是吗、 对啊、嗯、 大家呢大家会觉得需要考虑商业化的问题吗一个时装设计师在设计自己的服装的时候 我觉得当然还是要考虑一下、 还是要考虑 如果你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穿的话、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晚会 不敢相信如果哪天你来的时候你身上套了一个槟榔壳也是非常够另类了我觉得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在国内如果你穿的有一点点怪异的话真的会很容易被别人误以为你是类似于在搞怪 对 然后人家就觉得你没有在认认真真的穿衣服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反而很认真、 对他是很认真的在博人眼球啊，或者是想要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是中庸思想嘛、 嗯、 大家倾向于不要那么的出跳哦，枪打出头鸟也是这样的思想来的吧 对 所以大家倾向于穿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保守的然后大方的得体的、 嗯、 这一般是我们的一个穿衣的理念对不对、 那我们要不要在节目里面从今天就是要这样的启发开始 谢谢 我们放宽 不要 我们放宽一点就是我们穿衣服的感觉 不要 吗 好害怕呀大家希望看我和水水穿什么衣服啊嗯天哥也来了 嗯 天哥早 早 还有月月小月月送了我们好多好多小太阳还有四叶草 爱死你了、 爱死了、 今天工作一定好 嗯谢谢你送我四叶草今天工作一定好谢谢你送我小太阳陷入了一段沉默 每天喜洋洋 明天工作也得好是吗天天工作都特别好 嗯 来吧下一条这个资讯呢是跟咱们小时候用的一个工具有关系就是那个微软的画图小工具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 特别特别朴实的画面，就是微软的画图小工具。 一般画图小工具还会伴随着扫雷。 哦，是吗？对啊，画图小工具好像还会扫雷，对不对？ 不是，我说另外有一个游戏叫扫雷。 对， 还有那个纸牌接龙。 扫雷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呀？ 没有了。 那不过的确呢，现在是微软的这个画图小工具没有了，大家知道吗？ 真的吗？就是在 Windows 系统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工具了，是不是？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1983年的时候，如果追溯一下的话 ，Windows 是首次发售两年之前，预展着这个操作系统的时候，只展示了其中一个软件，就是一个简约的绘图程序。但是30多年之后的今天呢，耗资数十亿美元，历经数十次迭代之后的，这个微软计划停止开发这款经典的画图程序，将这个程序推向了生命的终点。上周的时候是微软宣布的，这个自旗舰操作系统更新以后呢，将停止主动更新画图程序，因此在未来的程序当中，画图可能会被彻底的移除。现在可能还是能看到了，只是在将来的更加的新一代的更新迭代之后，画图可能就会消失了。不过呢，微软表示，试图淡化画图程序停更这一新闻带来的影响，它其实试图淡化这个影响的，说用户呢可以免费继续下载画图程序，但这个程序的许多功能也会保留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去年公司推出了各种三维的绘图程序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呢，这条新闻还是引发了网友很多真实的而又强烈的沮丧情绪。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哀悼的就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世界主流的微软计算机系统的时候就在用的应用程序的消亡。 我就是 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会用到画图这个软件， 对 不对？对， 然后我是觉得画图然后扫雷纸牌接龙会直接的对应连接到我小学整个的记忆。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妈妈是就是在单位那种就是政府单位上班嘛， 对， 然后呢就是 有电脑是不是特别厉害，然后有空调， 单位的办公室的叔叔们就很喜欢玩那个纸牌接龙。然后每次看他们就是拿那个鼠标在那边接来接去接来接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感觉用画图这样的软件可以画一些房子和小孩，就感觉真的是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种集体的沮丧情绪会让我觉得是电子时代，特别是这种高科技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快的一种迭代，而造成的这种更新越来越快，然后怀旧情绪也是频率越来越高。就比如说现在我觉得植物大战僵尸再过个一两年就会成为一种怀旧情绪了，因为大家也不玩了。 是的， 对不对？ 切水果也不太玩了， 切水果也不太玩了， 愤怒的小鸟也不玩了呀，就是消失了呀。可是我觉得像跟这些游戏差别的地方在于，像画图这样的软件其实是内置的，然后它并不只是一种游戏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伴随着整个操作系统陪伴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的。跟这些游戏还不太一样，游戏很多游戏就是风靡一时然后就消失了，对不对？像小的时候那种会经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游戏，什么超级玛丽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娱乐消闲的工具太少了，途径太少了，所以大家才都玩超级玛丽，然后一直玩很久很久。游戏慢慢越来越多的话，那就会每个玩的时间寿命越来越短啊。我们好残忍的，我们就这样抛弃了他们。 对啊，真的是这样。而且其实在我们直播间如果是有94、95年出生的小朋友的话， 肯定有吧？有没有啊？举个手。 打个一。你们应该不知道有一个操作系统叫做 DOS 吧？ 哦，好，对哦。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是要在计算机课去学习 DOS 这个系统的。现在看来真的就是白费的时间，因为当时那个 DOS 系统不是那个 Windows 之前的那个吗？ 对， 就它没有页面，也没有鼠标的点击，它都是靠一层一层输入代码，然后进入下一层。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要背那个代码，然后你还要考试，你就觉得那个时候的就是整个小学生真的好惨啊！ 感觉教育的速度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对不对？ 应该是科技的速度很快的碾压了这个普及的速度。 普及的速度是不是？ 所以就感觉好像学什么东西还是要先看看最先进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关于学院派的一些争论啊，就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其实你毕业的时候早就用不到了，早就被更新换代了，被淘汰了。 对，所以学校里还是要少教一些技能的这种东西了，因为这种东西真的迭代太快了。我觉得天哥好可爱。 对呀，天哥说了想当年去网吧玩扫雷的这个玩一宿扫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能看一宿新闻联播了，是吗？马威说了，说他是95年的。他打了个一，真的是就知道这时候马威得蹦出来。好吧，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普及一个 我怕水水会打我，因为我经常会普及一些很冷很冷门的知识。 没事，你说，我其实不会打你。现在我有非常积极健康的心态。 为什么心态啊？ 当你说你要普及，就普及这两个字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竖着耳朵听，并且开放我的记忆储存功能。 要准备考试了，对不对？ 因为一会儿你会问我说：“好，水水，我来考考你。”你又开始了。 对，你知道今天是2017年7月27号吗？ 知道。 然后今天是农历的几月初几呢？ 不知道， 今天是农历的闰六月初五。 闰六月初五， 也就是说，其实，在7月20，我看一眼啊，7月22号的时候是6月29农历的，7月28号的时候是6月初6。7月23号的时候是6月初1。 OK， 你听到问题了吗？在于7月22号的时候是6月29。 就是说今年有两个六月是吗？ 对的。 然后两个六月，第二个六月不是从一号开始的。 是从一号开始。 是从一号开始。OK，六月初一。 对。 所以今天是6月初5。 六月初五。 OK。 如果非常非常准确的话，应该叫做闰六月初五。 OK。 今天我就想告诉大家，闰月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杀人了。 那你能知道闰月是什么意思呢？ 闰月就是每逢一定的周，就是周期会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在这一年当中会加一个月的这个月叫做闰月，对吗？ 那你会不会好奇，比如说每逢多少年然后会加一个闰月呢？ 我好奇，你最好给我把这个时间说的大一点。 我说的很清楚。我会大家知道闰月是什么意思吗？我之所以会对闰月感兴趣，是因为我就是闰月出生的。我是1990年的闰五月出生的。 OK， 所以我从小就有这个闰月的概念。 但是你讲1995年的闰五月出生，这就不对啊！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丙申年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年？ 你管我呢？那年的马年。 好，马年的闰五月出生。 对，然后你知道农历和阴历是什么区别吗？ 农历和阴历有区别吗？ 农历不是阴历哦。 真的吗？ 真的。 我不知道农历和阴历有什么区别。 农历大于阴历。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 Okay， 我们慢慢的来梳理这个知识， 好 不 好？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过一下这个知识点啊，知识点啊，记住了，知识点。我先给大家准备了教学 PPT。 天哥先是问了说闰土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没什么意思。 应该就叫闰土吧。 然后马威在这里应该就先犯了一个错误了吧。他说那珊珊你是不是4年才过一次生日，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因为如果 典型的错误， 典型的错误，因为这个闰月和我们说的就是二月份的那个闰 二月二十九那个是不是一个意思， 不是一回事。所以马威错。扣分。 我们俩好在意这个对错的问题啊。我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闰月哈。 你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知道，因为我一直以为农历就是阴历。 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历法是怎么做的吗？其实就是咱们的老祖宗闲的没事儿，天天坐在那儿一起看月亮啊，然后看月亮的时候呢，他从这儿看到那儿，慢慢的就发现了月亮还是有它的这个循环的周期的。比如说呢，看看这张 PPT 啊，大家如果在直播间的，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看看我给大家准备的教学 PPT 啊。来，闰月，这个是咱们老祖宗观察出来 的。 当然不是了，我有、 okay。 我有这么大的能力吗？ 我还以为你继承了老祖宗的闲的没事每天看月亮的精神。 首先他抬头看嘛，就从各种什么上弦月啊，到盈突月啊，到望月啊，亏突月啊，下弦月啊，等等等等，残月啊，就开始找到了这样的规律。他发现呢，一个月亮轮回一次大概是29天左右啊。可是其实咱们老祖宗估测的没有那么精确了。你如果现在去搜索引擎上搜索的话，你会发现是29.53059天。 好， 好，我把这张图片关上了。 好， 这是一个知识点，水水请记住，待会儿我会提问的。 我记不住后面的五位数字，我只记得 29.53059。 OK， 53059， 53059，自己找到记忆的方法好不好？53059天。然后呢，虽然没有这么精确，但是他们还是很聪明的，把一个月放成了29天或者是30天。就比如说29天的时候是小月，30天的时候是大月。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29天左右的范围。那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把一年化成了29天乘以12个月，然后变成一年，这就是阴历。对不对？根据月亮的盈亏来的。可是慢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是根据月亮的盈亏来的话，一年只有354天。可是根据太阳的公转太阳年来算的话，一年有365天，这其中就差出了11天。 也就是说，本来你看啊，354天，然后根据太阳的这个季节分成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嘛， 嗯， 应该是1到3月是春天，然后4到6月是夏天，然后7到9月是秋天，然后9到12月是冬天。可是每个太阳年都会多出11天，这样周而复始的话，有可能会循回到以后，就比如说是春天就变成了7到9月。嗯，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年是按照季节的变换来的？ 这个年是按照太阳公转的那个速度。 那太阳公转的速度，就 太阳公转和 看呢？ 就是看啊。他们不是有日晷吗？ 嗯，对， 他们也会观测太阳了。其实我觉得古人特别有智慧的在于，他没有任何那些先进的科技工具，可是他们就是可以看出这些太阳的公转、月亮的变化。 而且那个时候可见度高，对不对？ 看得清楚。嗯，好吧。 Okay, 现在说到了，刚才说到这个太阳年会比阴历所算的这样的根据月亮的变化来计算出来的一个阴历年，每年多出11天嘛。 对，现在的矛盾点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太阳年和月亮年的11天的这个差距。 嗯，如果11天继续这样持之以恒的累积下去的话呢，就有可能变成春天就不在1、2、3月了，而在7到9月。 嗯， 这样对于农民伯伯来说是非常苦恼的。嗯，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他们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耕种，什么时候去收获，然后季节也会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决定人为的添加这个年数。嗯。就是所有人开始说年 plus 年 plus 年 plus， 就增加了这个所谓的闰月。 嗯， 也就是在12个月之外呢，增加了一个叫做闰月的小伙伴。 嗯，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1到12个月的小金蛋啊。 嗯，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红色的小圆球球，这是闰月。然后闰月的所以就从阴历改良加入闰月这个成分之后，就变成了农历。嗯， 所以说阴历是很有可能春天在7月的。 是的， 是这个意思。 阴历是可能春天在7月的。嗯， OK。 如果就纯粹的只按我们那个阴历来的话，因为阴历就是根据月亮的变化来的。 OK。 所以阴历就是月亮年。 对的。 OK， 好。 然后天哥问了，说这么丑的字谁写的？不是我，是我是我下载的啦。 好， 你们有没有记住知识点啊？我要开始考你们了。 好吓人啊。 月亮的变化是多久循回一次？ 29.53059天。 对，好的。很满意。 就知道你会抓住这个数字不放。 嗯， 在心里一直默念，默念到现在。 那继续来看啊，刚才不是说了阴历加入闰月的成分之后就变成了农历吗？但是其实闰月不是每年都会来的，对不对？这些小伙伴会好奇，你每天都会来陪我们玩吗？其实不是的，闰月呢是每19年来7次。嗯，为什么是19年来七次 呢？ 其实很简单，你来看啊，每一年不是多出来11个月吗？嗯，多出来11天，11天乘以19年，大概是209天。209天刚好是7个月。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我先冷静一下，我现在起床气马上就要犯了。 为什么呀？这知识点太多了， 就 是 19年7次，这个你再说一遍，因为这有点复杂，我觉得。 19年7次很好算，刚才不是说过了？我跟你口述就 好 了。十九年不是提到了那个每一年太阳年会比那个阴历年多11天吗？ 对， 11天乘以19是多少？209，约等于210。 对， 然后刚刚好是7个月。 嗯 啊，所以就每19年闰7个月，这样刚好算起来数字 是 稳当 的。我 的 意思是说，每19年加7个月，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这个数字算出来我明白。 对，嗯， 但是这7个月加在哪一年呢？有规律吗？ 有规律。 好， 你慢慢听嘛，我讲的非常的系统的，大家是不是到目前为止觉得我讲的很好？可是时间，咱们要不然先听首歌吧。 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然后进入到这个知识点最关键 的。我再快速的跟大家浏览一下我已经讲过的 PPT 啊。 不用再浏览了，先放歌了。 那这样吧，我在放歌的时候帮大家浏览，好不好？我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看看有没有类似跟好好学习有关的歌，好不好？ 嗯 嗯，没有。送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 Superwoman， 待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 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我现在呢是非常急迫的需要跟大家继续普及闰月知识的珊珊。 我现在是已经被珊珊勾起了好奇心，想要迅速掌握闰月阴历、农历、阳历等方面知识的水水。 这样啊，在我们继续呢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口播之前，我需要跟大家提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正常情况下月亮这个巡回的周期是多少天？我要准确的小数点之后五位数字的答案。另外就是闰月是多少年闰一次呢？请大家抓紧时间把答案给我写上来，不然珊珊老师会生气的。水水同学紧不紧张？你现在已经养成了非常良好的学习习惯。 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可以看。 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搜索关注活力982。 是的，一定要点击关注并分享哦。现在在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看我们的直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先点个关注或者是分享，或者在直播间里冒一个泡，让我们认识你好不好？因为像很多比如说天哥啊、马威啊、雪燕的小草啊、Verona 等等等等，都是经常在我们节目留言的这些朋友，我和水水就对他们非常的熟悉，就很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可以聊起来。 对，天哥已经达了29.53059， 恭喜恭喜。 然后另外好像还有一位朋友打 也答了，什么也是天哥，天哥特别爱答问题， 哦、是吗 ？OK。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好， 如果比如说我经常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可能用不到的冷知识的话，大家会不会不喜欢啊？ 不会，我觉得、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这个知识其实很重要， 很重要，是吗？ 对我来说，我就是突然发现，哎，我以为的农历阴历一回事的这个理念，居然是错的。 对，农历不是阴历。 所以 农历是农民伯伯弄出来的历，大概就是考虑中国的农耕文化，然后阴历是看月亮的历，然后太阳就是那个阳历是看太阳的历，就不同的历法啦。 雪燕的小草， 皇帝大哥来了，珊珊好，水水好， 雪燕的小草说又见到水水了，昨天你走早了， 首先聊的是开车的话题吗？嗯， 对的， 开车的话题我不是特别在行啊。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复习这个。快速的复习一下， 快速的复习一下， 快速的复习一下。 这样我来给大家说好不好？ 好， 这样的话也看一下我掌握的情况。 行，非常棒。 那大家呢会发现，今天呢是在闰，就是今天其实实际上在农历当中是一个闰六月。 嗯， 那闰六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七月22号的时候，其实还是农历的6月29。 对， 但是到7月23号的时候，就变成了闰六月的六月初一。 对的， 也就是说今年有两个六月。那为什么是有两个六月呢？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叫做闰月。那在阴历和农历当中的闰月和我们太阳年当中的不一样，对不对？那这里呢就首先要更正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的误区，那就是阴历和农历是两种不同的计算日间时间的方法。 对的， 那一般来说呢，阴历就是看月亮来判断的这样的一个历，而农历是农民伯伯根据他们要耕种的需求来计算时间的一种历。那是这样的，如果是按照太阳年来计算的话呢，一年是有365天。 嗯， 但如果是按照观察月亮的话呢，一年只有354天。 是的， 那中间差了11天这样的时间。那如果我们一直按照阴历这样来计算的话，有可能我们在农耕当中的播种的春天就会跳到7月去。 对，一直循环就会错齿儿。 对，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对， 所以伟大的中华民族就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叫做闰月。 是的， 那闰月是怎么计算的呢？那就是19年会有7个闰月，这个计算方法也非常简单，因为每年会差11天，所以说11乘以应该是乘以 11乘以19等于209， 等于209，也等于210天，也就是7个月。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会在19年当中有规律的加入这7个月。 对的。 好，下面就请珊珊老师来解释一下，怎么样来有规律的加入这7个月呢？ 其实加入7个月的这个，我没有老祖宗的智慧，但是我只知道大概的原理。它是首先考虑了太阳公转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是发明了24节气。他们是考虑了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气候啊，然后比如说星象啊、温度啊、天气啊、物候等等各种各样的元素，把一年分成了24个节气表。那是某一年到底闰不闰月，也是根据这个来决定的。包括你看他画了一个这种因为太阳公转所导致的24节气图。然后这个闰六月就是用来调节这些24节气的。其实调节了24节气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好的理解，就是把那个太阳年和月亮年之间的差距补上，农民伯伯就可以知道，哦，我这段时间先不着急播种，我可能再过个闰月我才播种，就是来调整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历法。 所以听起来其实这个规律也不是特别固定的，是吗？ 不是特别的固定。 就要根据他们的观察来。 对，还是不是非常，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没有那么清楚啦。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今天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农历是一种阴历，阴历是根据月算的历法，然后再加上闰月，再加上24节气。24节气其实是根据阳历来的，因为是根据太阳的那个公转来的。 哦，原来24节气是阳历来计算的，是吗？ 对的，对的。 那最近过的一个24节气是什么？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查碰碰查一下。 应该在夏天的，类似，看看夏天的6个节气有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应该是大暑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气温是肯定到大暑 小暑的，或者是初秋 的， 可能应该快要立秋了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总觉得24节气比较早。 我觉得是。 对，现在是24节气当中的什么节气呢？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了。不管怎么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冷的，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但是估计用不到的知识，就是农历是阴阳合历，并不是纯粹的传说中的阴历。 但是其实在我家里面，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基本上都是过阴历农历的生日的。 其实他们过的是农历， 所以我要去问他们。 对， 我今天就要去问我外婆。我外婆一向都是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那个 语态，形象是吧？ 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懂。然后现在今天我就要去问他农历和阴历有什么区别。 哎，真的，我好好奇你外婆会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哎，我觉得老人可能是知道农历和阴历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他们不说而已。 真的吗？那我很失望。我希望我外婆不知道，然后我给她普及。 可以， 因为真的很少会轮到我， 知不知道好不好？ 很少会轮到我给她普及就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这方面的知识肯定是她比我更丰富。 我会把我准备的这些 PPT 传给你。 但是我外婆也只能打电话。 不能视频聊天是吗？ 对，嗯， 好吧，那刚才呢是普及了这个非常冷的知识啊，农历中的闰月是怎么回事儿？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吧。如果这个还是普及的话，你会不会生气呢？ 不会， 很好玩， 是 不是？很喜欢这些玩，对不对？ 对。 那好，那我跟你玩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吧，就那些经典的译名，翻译的译呀，译名，哪些译名让你觉得一言难尽呢？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双鸭山大学是哪个大学？双鸭山，哦，对，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知道，因为我在广州待过。 对， 而且 大家知道吗？ 知道它的中，我知道它的英文名叫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是知道，因为的确在广州待过。这所大学呢，在广州，提醒大家一下啊，是跟，哎，说说跟谁有关系的话，就立刻把学校名字说出来了。 对啊、 大家知道双鸭山大学是什么大学吗？ 对，双鸭山大学，请大家作答，是什么大学？ 对，这是一个测试啊，就是一个测试那些非常有趣的艺名的一个测试。哎，我们看一下天哥的评论哈，他说麻辣鸡丝赵老师的经典艺名啥呀？这是哈哈哈哈哈！双鸭山大学， 他说的是赵丽蓉老师的那个小品吧？ 哦， 麻辣鸡丝儿 啊，麻辣鸡丝 是这个吗？ 萝卜开会是吗？ 我不知道，我补充的这个梗对不对啊？ 来吧，跟大家公布答案了啊！双鸭山大学其实指的是 中山大学。 你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吗？ 我知道 啊， 因为它的英文名叫做 Samyamsan University。 松明山， 就是因为外国人读不了孙中山， 对的， 然后他们就发的是松明山 University。 那个松明山就是 S-U-N 孙，然后Y-A-T， 而且其实是粤语的发音， 对， 是粤语的发音了。 S-E-N 松明山，其实是孙中山的英译名啦。就对于孙中山的英译名，为什么是松明山？较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孙中山的别名孙逸仙的音译，他叫孙逸仙先生嘛。然后还有更细致的考证，说是孙逸仙的粤语音译。 OK， 不管怎么样，中山大学叫做双阳三 University。然后就有一个网友，他其实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这个，他说双鸭山大学其实在他们圈子当中流传了很久的一个梗，可能已经五六年的一个梗。五年之前他才广州坐地铁，然后路过中大站才知道中山大学的英文名是双鸭山 University， The next station is 双鸭山 University， 是不是？ 是， 地铁上应该这么念不对不对？下一站是中山大学，The next station is 双鸭山 University。 对，而且如果你和就外国朋友或者外国教授聊天的话，你肯定要讲到这个大学名嘛。 是的， 这大学名就是双鸭山 University 啊。 威良好厉害，他竟然把中山大学英文名打出来了，你好厉害哦！ 你是不是中山大学的校友啊？ 哎，中山大学的校友好像其实是不会介意这件事情的，你知道吗？ 不介意，这就是人家校园的名字啊。 对，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网友，比如说刚才那个始作俑者，他听到了之后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开始传起来了。传起来之后呢，他们还对中山大学的校徽进行了改编。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中山大学的校徽是什么样子啊？中山大学的校徽其实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美嘛，中山大学。然后里面的设计理念，我看了一眼，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就每个校徽都有很美的理念啦。 对， 这个校徽设计的那个设计者老先生也进行了非常丰富的阐释。然后可是呢，在进行大家这个调侃之后，就有很多对中山大学校徽的演绎，比如说有这样的版本，然后把中间的那个中山大学中间变成了两个鸭鸭，然后中间还写了鸭鸭的那个繁体字或者是甲骨文的字形，模仿的， 上面是双鸭山大学， 双鸭山大学， 好可爱。 对，或者是还有这样的版本，双鸭山大学依然是圆形的校徽，中间是类似像企鹅那样的卡通形象。哎，这个企鹅还有微微的变化，有的是嘴角是平的，有的是嘴角微微上翘，还带着一朵小花花。如果大家现在是在听广播的话呢，其实可以打开我们的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看我们的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大家演绎的中山大学的趣味校徽了。 好可爱。 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在网上 search， 其实有很多很多网友都做了这样的尝试。 对。 再比如说有这种实景的，这也不算实景了，对，可达鸭的这种卡通形象比较真实，这个是比较实景的，把两只鸭子小黄鸭和小黑鸭披上去，而且你知道我之所以说觉得中山大学的朋友可能不会介意，是因为中山大学的校徽原设计这个老师也进行了改变，他说我受不了了，你们都画得太难看了，我给你们画一个好看的吧，于是他发了微博，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双鸭山大学， 好看， 好看的是不是， 好看好看。 这是他发的那个微博啊，说今天为双鸭山大学设计了校徽，姚友谊老师，特别有趣， 太可爱了。 是，这是这个经典的艺名，第一个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趣事，就是中山大学被戏称为双鸭山大学。对的，来吧，第二个经典艺名，还蛮难的这道题。贝克汉姆在香港被叫做什么？ 我知道。 哇，你知道的好多啊。 没有，因为我去过香港嘛，然后去香港就是有一次翻一个报道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在说贝贤。 啊，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贝贤是谁，然后看照片发现是贝克汉姆 是不是？ 然后我就问我姑姑是在香港生活，然后我姑姑就说因为在粤语里面贝克汉姆就贝堪然后就直接就是贝贤了。 是的，有的一种说法也叫做避贤，就根据那个人发音的程度，其实有人叫做贝贤，有人叫做避贤，不管怎么样是因为那个粤语发音的问题。 粤语里面贤是念憨是吗？ 憨好像 是这样吗？ 哎，你会说粤语吗？ 不会。 我也不会，我前两天刚刚朋友学了两句，然后现在全忘光了。好美，好吃，好美，好像就是好味的意思。 就睡觉分高， 分高， 这个我知道。 好想学粤语啊，能不能改天请一个香港的朋友来教咱们几句常用的粤语？ 上次请的那位朋友不就是会讲粤语吗？ 谁？ 就是那个就是，哎， 那个谢尚进吗？ 对对对，尚进。 啊，是吗？ 啊， 听口音没听 出来。他说话口音就很像会说粤语的。 哇，胖纸你好厉害呀！胖纸也第一时间回答出了避嫌，然后一见方休说母鸡啊，不知道啊， 喝得太醉了。 贝克汉姆在香港被叫做贝贤或者是避贤，因为他的粤语发音叫做贝憨，是不是？ 对， 好可爱哦，对不对？ 是不是很可爱？香港人讲是就是那个草莓，是 strawberry， 就好像是、 啊、对，就我知道的题叫 strawberry， 士多啤梨嘛。对，他们的那个在香港是被这么称呼草莓的，士多啤梨。来吧，下面一道题，变形金刚里面的擎天柱在台湾被叫做什么？很难。变形金刚这个擎天柱的英文名好像叫做 Optimus Prime。 OK， 然后有四个选项、A 美陀王， 这不是。 B 欧特巴族， 这个想一下。 C 机械战士， 不是，这肯定不是。 D 无敌铁牛， 我猜四。对不对？ 对，你怎么猜到的？ 就按照台湾的那种就是命名的方法，我总觉得他们喜欢把什么叫做什么弓什么什么铁什么，然后总爱就搞 是吧， 对，搞一个那个什么动物之类的。 就是无敌铁牛这个名字你也说不出来哪里像台湾人命名的，就是有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有那种又有趣然后有点接地气然后那种生活气息。 对， 还是蛮好玩的，对不对？皇帝大哥你们怎么都知道呀？你们为什么都知道？这样我会很有挫败感呢。 所以你做这道题是觉得它很难是吗？ 对，对我来说很难。我第一遍的时候就瞎选呢，十道题我蒙对了三道。第二遍我认真选，因为我已经有编答案了嘛，我才蒙对了七道。来吧，黄金大哥，你这么厉害，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好， 请问月亮转一圈是多少天？小数点之后五位数。 你这是赤裸裸的报复啊！继续吧，我们继续来答这个题。 这个有一个人气零食，旺旺公司的，这里不是广告啊，只是做一个非常有趣的题。浪味仙的英文名是什么？ A God Taste， B Lonely God， C Sweet Bean， D Wave Fairy。 A 就是 我选 D Wave Fairy。 Wave Fairy 应该怎么翻译呢？就是浪味，就是有波浪的，然后仙女的意思， 对不对？ 是错的吗？ 是错的，是错的。来，从下三个的，就是另外三个选项当中再排除。 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 God Taste， 上帝般的口味。 口味啊、 B Lonely God， 孤独的上帝。 God Taste， 错的。 所以现在就只剩 Lonely God 和 Sweet Bean。 和 Sweet Bean， 对， 那我选 C Sweet Bean。 哇，你好棒啊！把正确答案剩下来了。浪味仙的英文名叫做 Lonely God， 能受得了吗？孤独的上 Lonely God， Oh my God， 浪味仙叫做 Lonely God 吗？ OK， 就是孤独的小神仙。 对的，浪味仙、 okay， 这个很非主流我觉得 还蛮可爱的呀。来吧，下一道题，可口可乐啊，此处依然不是广告。曾经被翻译为哪个中文名？这个事情大家应该知道的蛮多的， 这个、 当时对的，我就可以让大家猜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包括可口可乐当时在征集名字的时候，还是掀起了很多讨论的，对不对？ 对， 包括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啦，其实，大家知道吗？可口可乐曾经被翻译为哪个中文名字呢 ？A. 可口可乐 B 可可口啦 C 可可肯辣，就是蝌蚪的蝌、然后肯那个 蜡烛的 蜡，可可肯辣 D 可可可乐，可口可乐的曾经曾一名 应该是从 A 和 B 当中选吧。 原来你不知道 啊 不是吗 No 哦，那我知道的那个就是不在你的答案里面 哦，是吗？ 嗯，因为之前他好像有一个就是那个艺名还蛮复杂的、 大家有知道吗？可口可乐这道题我觉得还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道题好不好？ 好好好， 我先跟水水做下一道题。哎，香港在草莓在香港叫什么？这都抢答了， 对， 是多皮梨嘛，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strawberry 对不对？电影魂断蓝桥的原名是什么？ 哦，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是什么呢？ 好像是 给你选项吧好不好？ 好。 A 滑铁卢桥 Waterloo Bridge， B 幽灵桥 是 Ghost Bridge， C 忧郁桥 Sad Bridge， D 绿桥 Green Bridge。 有没有很绝望？ 我很绝望的是我发现我好像就是反映的是廊桥一梦。 对啊，反映的 是 廊桥一梦。是的是的，魂断蓝桥，然后这个蓝桥的这个英文名原名 D Green Bridge 绿桥是吗？No 很难耶。 好，大家已经都有很多猜的了。 是的， 比如说像马威猜的是可可肯辣，然后皇帝大哥也猜的是肯辣。 你们为什么打的都是辣椒的辣呀？ 对，然后不折腾，他选的是 D， 好像也是可可肯辣，对不对？ 他是把名字改了吗？ 什么？ 我们以前有一个那个，就是中间那个字，我一直看成鸡蛋的蛋，所以你是改了个名字吗？还是我一直念错了？是不折腾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 他选的是 D 啊，很多朋友选的是可可肯辣，恭喜大家答对了， 就是可可肯辣是吗？ 因为可可肯辣这四个字看起来真的很生僻呀、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会说出来的名字，可口可乐原意就是可可肯辣，你们想想蝌蚪的蝌哎，然后肯哎，然后辣是那个蜡烛的蜡哎，那销量果然非常非常的惨淡，可口可乐呢是在1920年的时候在上海生产的，但是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于是当时这个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这个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征求艺名，上海的一位旅英学者便以可口可乐四个字击败其他的对手，拿走了350英镑，后来还返回上海买了一间屋子，所以他最开始叫做可可肯辣，后来是上海的一位旅英学者做这个有奖征集的时候说了这个可口可乐四个字，一直用到现在。 所以在20年代在街上拿着一口就是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喝是很洋气的哦。 是可可肯辣 哦，拿着一个可可肯辣在街上喝是很洋气的呀，是吧？ 到底应该就是怎么会取出可可肯辣这样的名字呢？ 我跟你说，就是在那个年代取出什么样的名字都不足为奇，因为很少会有新东西进来。 那倒是， 所以那时候的上海真的是很洋气的呀。 他们那么洋气，他们可以接受蝌蚪的蝌，然后啃蜡烛的蜡吗？就这个字儿，你知道，就对我来说，这就不是一个没有逻辑的名字，你知道吗？ 对，但可口可乐真的是个好名字， 取得太好了，这应该是产品命名界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吧？ 对，然后后来百事可乐、非常可乐什么的，都以可乐 是 一个就是这样的名字了，对不对？ 暖流说了，说给你们广告费的吗？没有，我只是跟大家玩个游戏啦。来继续公布刚才那个答案，电影《魂断蓝桥》的原名是什么？其实是滑铁卢桥。 Waterloo Bridge， 对，是因为这两个主角是在滑铁卢桥上面相爱的啊，这是它的原名。 好的， 好，那接下来这道题会相对的跟大家的生活相关一些。日料当中吃寿司和刺身会用到的那个 wasabi 被错误的翻译成芥末，它其实是什么呢？A 山葵 B 辣根 C 青萝 D 芥末籽。这道题我是确定的知道的，因为我还做过美食节目，你知道吗？当时一个日本的师傅告诉我，好的芥末到底应该是什么？ 我听到这样的就是题目，我是崩溃的，因为我一直、 你不吃日本的料理 吗？因为我没有吃、我一直都以为 wasabi 就是芥末呀，所以 wasabi 不是芥末，芥末是什么 ？mustard。 芥末，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我可以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大家一起来猜，就是回答一下芥末到底是什么呢？其实 有人回答了，不折腾说是山葵。 对，其实是山葵。认真的，你知道那个wasabi其实是山葵，我们说的芥末其实好像是辣根。 OK， 就是它的味道是比较接近的，只不过辣根会更便宜一些，然后可能就是它的味道会更刺激一些。真的好的芥末是没有那么刺激的，就不会让你吃一点下去就立刻开始流眼泪流鼻涕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我去过一些比较好的日本料理店，那些好的日本料理店是会拿那个就是山葵现给你磨那个芥末的酱的。 OK、哦、 对、嗯、其实它是叫做山葵啦。 OK、哦、 可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去日本料理店的话，你就是要wasabi就好了。嗯 OK 对吧， 嗯嗯，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讲究，你说我要就要芥末，然后大家也可以理解。 嗯、 哦、 嗯， 皇帝大哥胖纸不折腾都答了山葵、嗯、 哇，恭喜大家， 好厉害哦。 嗯， 嗯， 折腾念错了吗？是不是惊蛰的蛰是这个蛰吗？ 是惊蛰的蛰， 对不 对， 对。 嗯， 嗯，但是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哎，你蜜蜂蛰了你一下，那个蛰是怎么写啊？是不是是不是应该也是这个字儿啊？ 好， 有的时候有这种提笔忘字的感觉， 对， 对不对？ 没错。嗯 嗯，刚才那些题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道啊？我真的觉得可口可乐那个可可肯辣有见到我，我真的不知道可可肯辣最开始叫做可可肯辣。 其实说实话、嗯、对于比较就是年少无知的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就是wasabi 这道题目、嗯、也还挺颠覆的， 是吧？ 这是结构的， 没关系啦、嗯、这个些都不重要其实。然后接下来这道题快速跟大家过一下，因为这个后面我不懂，它是有一些宗教的成分。 嗯， 常见的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嗯、其实跟我们非常熟悉的买买提这个名字是同源的。 OK、 啊、意思就是两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嗯 啊， 就是蜜蜂蛰的蛰是上面一个执、嗯、就是执法的执，然后下面一个虫子。 哦哦对、嗯、然后这个是 一个，然后惊蛰的蛰是 折耳根的蛰， 上面一个是打折的折。 对对对 对， 对、 嗯、下面是虫子。 你看咱俩，果我果然是吃货，折耳根的蛰打折的蛰来， 嗯， 好吧，最后一道题了。 嗯， 大家快来看一下、 嗯、 哦，他说我是说之前珊珊念成蛋念错了。 哦对对对、 哎、所以我之前真的是一直念成蛋的，对不对？就是我远看的话，因为很远看很像蛋啦，你知道吗 ？OK， 好，嗯， 所以我一直让你改名字，你为什么不反驳我呢？ 对呀、啊，我还记得好像你让人家改名字。 我经常说这样我不好念，麻烦你把蛋字改掉。然后他原来是折，好尴尬。 没关系了，嗯，因为大家都爱你，所以说不会怪你了。 谢谢大家。 嗯， 最后一道题了啊，漫画《海贼王》的大陆版本被翻译成什么呢？《海贼王》的英文名应该叫做 One Piece。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One Piece， 一个和平吗？ Piece 是那个一件衣服的那个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吗？ 对 One Piece。 OK、 来吧，在大陆版本被翻译成什么呢？ A 海盗王， B 海扁王，扁豆的扁， C 航行勇士， D 航海王。 这个我知道哎。 嗯 嗯，我觉得我应该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延迟嘛，所以让大家猜一猜。 你知道吗？就是 然后我要讲出一个错误答案来，就是 刚开始说你知道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嗯，应该知道吧。嗯、 但从可可肯辣那就开始 可可肯辣是的， 是吗？ 嗯， 应该是叫海扁王，对不对？ 咱答案不一样。 真的吗？ 嗯。 那是谁跟我说过叫海扁王？还是说他在大陆不叫海扁王？ 有可能是别的地方吧。 嗯。 其实我已经退出这个程序了。刚才我念的 D 是什么？航海海什么王？我再看一遍吧。 航海王， 航海王好像是、嗯、正确答案应该是 D， 航海王是吗？ 对的、嗯、 OK 好吧， 就各种各样非常奇葩的译名啦。 嗯， 哎，这个题玩十道题竟然玩了半个小时， 但我觉得这个译名很有意思了， 很有趣啊。 你既可以判断一些方言的就是元素、嗯、然后你同时又会发现不同的文化 之间是有差别的， 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差别。 嗯， 嗯， 不管怎么样呢，啊，航海王皇帝大哥说的是， 嗯， 待会儿在八点半之后继续跟大家公布正确的答案好了，再确认正确的答案。现在呢再送大家一首歌曲吧。 嗯， 今天是周四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吗？会觉得周四听到这样的歌会很开心、嗯、 然后在下一时段当中，我们会请出中信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和我们聊一聊读书和书展的事情，大家不要走开。 嗯嗯，我们听一首非常深情的歌好不好？ 好， 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送给大家、 嗯、待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生中最爱，谁介意 倦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一个非常想看书，可是有的时候经常看不下去书，希望今天的嘉宾可以告诉我怎么看书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个喜欢看书、经常看书，但却不知道应该怎样看书的水水。来， 好爱学习是不是？今天直播间来一位嘉宾啊， 然后接着我们的节奏， 来。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在做书，但是没有那么爱看书的会露面。 可以告诉我们可以找什么样的书看，好不好？ 对，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信出版社的图书运营营销编辑，对吗？ 对， 图书营销编辑会露面同学，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书的那些事儿。 可不可以起个就是昵称啊？会露面这三个字蛮生僻的，哎，你为什么叫我这个呀？面面好啊，面面好可爱哦。 面面， 为什么叫会露面啊？我是认真的，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比较喜欢吃面，然后就叫会露面。 那是应该是你妈喜欢吃面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昵称了 啊。艺名是吗？已经是艺名了。 对， 哼。 做书的人就是复杂。 面面吧，也欢迎面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面面是一个图书营销编辑。 哇，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想要打开一个思路，是说因为刚刚香港书展结束嘛， 是的。 然后呢，想让面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关于书展的，就是从一个内行人来看，就是我们外行人逛书展，就觉得那边堆了一堆书嘛， 是的， 对不对？ 其实我还是刚开始是非常想了解什么叫做图书营销编辑，但是在跟我解释这个概念之前，咱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花椒直播间这个观众朋友，我们是一个 K 可以看的广播，对对，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嗯、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我们，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点击关注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你们都在吗？你都消失，让我觉得你们都突然不在了，你们冒个泡让我看一眼吗、嗯、然后皇帝大哥你真是太可爱了，皇帝大哥给面面取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昵称叫做会卤面说的我都饿了，得亏真的是现在有朋友帮我去买包子了，哈哈哈哈，一会儿我就有包子吃了。 嗯，面面是一个图书营销编辑， 对 对。 然后其实实际上在出版社当中，图书营销编辑和图书编辑和编辑和主编 啊、 嗯，都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特别特别感兴趣， 我很想知道哎、嗯，什么叫图书营销编辑？ 是这样，就是出版社的工种呢，通常是分为三种，一个是策划编辑， 嗯。 然后文字编辑还有营销编辑、 嗯、 那策划编辑其实是相当于一个产品的产品经理， 嗯， 就是他会起一个头拿一个选题过来，然后呢文字编辑就会帮他审稿、 嗯、 营销编辑就会负责这本书的前期和后期的营销。 哦， 所以 是这样一个分工， 解释的明白一点，就是你是主要负责卖书的。 嗯， 也不能这么说，卖书的叫发行 啊。 OK， 对、嗯， 所以是做一些就是方便这个书或更有助于这个书卖出去的一些工作， 主要是给他找一些卖点 啊， 做一些推广， 比如说在这个作者身上找到一些他的故事，或者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一些卖点比较符合市场规律的这种。 对对对、 啊、 嗯，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现在什么书比较好卖啊？ 嗯，什么书好不好卖吧，书的 对，现在 真的总体上书好卖吗？ 整个的图书市场其实还是比前两年要好一点。 哇、wow. 就是现在其实看书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嗯， 但是什么书好卖呢？其实现在最好卖的就还是这个励志类的， 嗯， 然后小说 啊、嗯、 这种是最好卖的。 小说好卖吗？ 对对对，小说要分类型。 嗯嗯， 你不能是那种特别复杂的小说，就是言情小说啊、嗯、这种 很深刻的那种小说，可能卖的并不会那么销量那么大，对不对？ 对对对、哦、像前两年比较流行的那个宫斗小说 啊， 销量都会特别好， 玄幻类的估计也会。 对对对， 嗯，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喜欢看啦， 是 包括励志类的，就是所有人都需要，你知道吗？就心灵鸡汤类的书卖的真的是很好。 我觉得心灵鸡汤类的书应该是永恒的热卖书吧。 那倒是真的， 你想不出任何的理由、嗯、心灵鸡汤不好卖。 嗯， 对不对？ 因为人总是需要安慰的嘛，每个夜里都需要你安慰。 哎， 想要飞。 你知道我就是用我的就是斜一点的就是目光稍微扫 到 一下 面 面， 是吗？ 面面真的是露出了一副非常憨态可掬的尴尬的微笑。 怎么用憨态可掬形容别人呢？ 面面刚刚的微笑真的是完全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突然 要不要一起唱？是不是？哎呦，谢谢谢谢，缺豆胖只剩了好多主播辛苦了，谢谢、嗯、还有皇帝大哥说了励志的书真的好卖， 嗯， 还有说职场中的书可能也是比较好卖的， 会 吗？ 对对对、嗯、会会 会、 嗯、职场书其实是切中大家的痛点。 嗯 嗯 嗯、其实我们那个就是内地的教育啊，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职场中间是缺少了一个环节的、 嗯、 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工作中你要怎么做， 嗯， 你就直接去实操了。 是的， 所以职场类的书呢就是填补了这个空缺、 哎、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广告呀，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除了做早间的这个微微一笑之外，还有每周日晚上9点的一个职场类的节目叫做更值钱，是跟微软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叫做小冰一起搭档主持的、 嗯、 啊，大家如果是职场新人的话可以听我的周日的那个青春联盟周末版这更值钱啊， 大家一定要听啊，是周日晚上的 9点，是的， 然后珊珊有一个新的节目、 嗯、 叫做更值钱。 嗯，来吧，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说这是什么论坛？首先非常感谢你用论坛来形容我们的节目 果然面面来了以后 非常的高端， 我们的节目都已经变成论坛了。 对，我们今天就是请了一位资深的图书营销编辑陪我们一起聊一聊香港书展还有读书的那些事儿、 嗯、 那另外呢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我们送你一首歌好不好？有没有有 那么一首歌 会让你紧紧跟着 你看到宝宝的表情了吗？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好害怕呀。来吧，继续说回香港书展这件事情。 对，那香港书展是在前两天刚刚结束，那并且是在25号举办了一个典礼，然后评出了今年获奖的书目。那在其中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家辉老师，他的小说是获得了这次的一个大奖，另外呢也是评出了各种各样的图书的奖项。那在这里呢，想问问面面，就是关于图书的奖项这个话题吧，我们先从这里开始聊。我们就倒推嘛。 好的， 好。 然后一般来说，一个图书的奖项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如果是比如说电影啊，或者是像歌曲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但一般一本书要得奖，或者是说全世界有哪些很重要的奖，是一本书可以获得的很无上的殊荣呢？ 大部分的图书奖项其实都是由这个新闻出版机构来主办，然后由他们来颁布的。那像我们国内比较重要的有分量的就是华文好书奖。 华文好书奖。 对。 然后呢，它是会多久评出什么样的一个榜单吗？是大概这个意思吗？ 对，它是每年会有一个好书的榜单。 大概每年会评出多少本呢？ 这个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就几十本的样子吧。 华文好书奖会关注的，因为其实我很爱看那种就是什么一生当中你不能错过的50本书。还包括我关注一个公众账号叫做荐读，然后他会推荐好多书，我觉得真的他的推荐的那个，你会看了他的推荐之后就会很想看那本书。一些非常有趣的例子，他们也估计也是一种图书营销的思路，比如说给7岁的孩子给你推荐10本书，你就会觉得如果你的朋友7岁的孩子，你就很想打包把这10本书买给他，你知道吗？ 我明白。 必读书目现在非常多。 是的。 现在非常多是吗？必读书目 非常非常多。这个其实也是营销推广的一个手段，就是把好多书打包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必读书目，就是也是面对当下的这个知识恐慌嘛。然后 知识恐慌啊。 对， 现在当下有知识恐慌， 有知识恐慌，我觉得我就非常明显。 你是很明显了。 对， 要不然也不会一早上来就给大家介绍什么阴历农历，然后什么疫苗。 因为你知道知识恐慌的起源并不在于说这个人爱不爱学习，而在于就是这个互联网时代，你信息给你的太多了。 对对对， 是一个爆炸式的信息时代。你学习信息和学习知识的速度永远抵不上你看到了其他你不知道的信息和知识的速度，你就会产生这种恐慌。包括在工作当中或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好多人都好厉害呀，然后你工作对你的需求永远会超过你学习和更新的需求，很多人其实是有知识恐慌的。 我永远都觉得看起来比我厉害的人就是打字速度比我快。 怎么可能呢？一般不是用电脑来听知识的吗？我觉得知识恐慌这个现象还是挺明显的。 那关于就是知识恐慌这个，所以你们在卖书的时候会去激化这一点，对不对？就让大家觉得说，哇，我好恐慌好恐慌，然后这本书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然后这本书的销量就能上去吗？ 会。 真的会吗？ 会。 所以这是百试不爽的一招。 其实现在就越来越没有那么的有用了，但它还是会做，就是大家常规的一个步骤。因为实在是现在太多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书单特别特别的多。那大家可能都收藏了，加入了收藏夹，但是能看的呢没有几本。 因为我们刚刚在聊奖项的这个嘛，我其实挺想面面帮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现在在图书营销方面有哪几个套路是特别特别好用，然后读者又买单，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次逛书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指着这个套路说，曾经有一个叫做面面的同学跟我说过，这个就是套路。 这就是靠。是不是？ 对，来，我们先总结第一个好不好？套路一。 那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时兴的就是我们可以参考新事项。 对， 他会经常去做这个事件营销。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他跟那个新经典吧，还是哪家出版公司合作了那个《红楼梦》。粉色的那个小本子。然后找了很多的明星来背书。这个就是作为《红楼梦》这样的书做成这样的一个版本，这样的一个版式，然后找这样的人来背书，其实是之前从来都没有的。所以它很快就引发了一个讨论的一个热度。 其实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在做图书营销的时候会用很多就是各种奇思妙想的手法。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他是为了营销鲍勃迪伦，就是他的他的诗集，你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吗？ 薯片诗集吗？ 对， 那也是新事项做的。 对，就是新事项做的。是不是？ 对， 新事项的确还是创意还是蛮丰富的。 是是是， 他们是把 就是穿着薯片袋的诗集举行了这样的首发会，去卖鲍勃迪伦的 诗集， 对诗集，而且他们是在首发会是在一个便利店里面，然后两个著名的当代诗人桑丽还有胡旭东，然后来去谈迪伦，可是他其实就是想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觉得像这样一个比较高端的诗集是在便利店里面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然后来进行的，我给大家其实准备了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可以看一下， 鲍勃迪伦的诗集新出的，是装在薯片袋里面的。 其实这个还挺反讽的啊，因为其实实际上像 Bob Dylan 他就是之所以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的，文学奖，其实歌手嘛， 其实实际上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组委会也有在考虑说为什么要颁给 Bob Dylan、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 Bob Dylan 是用他的诗歌然后用他的歌词、其实实际上是体现出了非常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性， 是的， 但是其实实际上有很多乐迷就很打抱不平、就觉得说 Bob Dylan 都可以得奖，那为什么不是莱昂纳多科恩， 李宗盛也可以 可以 李宗盛的歌词写的也是好的吧，我是认真的， 对、 我今天早上还来的路还在听那个林忆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应该就是李宗盛老师写的、我觉得好好啊，写的 副歌是怎么唱来着， 什么来着，不必在乎我是谁，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啊，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一起来啊，面面一起来啊， 面面的，你看面面的脸上， 面面和你，面面和水水面面相觑， 就是礼貌而不尴尬的微笑， 不失尴尬的微笑、 而不失尴尬的微笑、 包括像新事项，刚才面面提到的这个公众号，他营销的这个鲍勃迪伦的、诗集，薯片诗集，还做了很多其他衍生的东西，可能在很多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其实叫贩诗箱，好像、类似像自动售卖机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薯片是那种快消品嘛，然后大家平时可以在自动售卖机里买到可乐呀薯条啊，也可以在这样的类似的售卖机里面买到诗集， 我喜欢、我喜欢， 你喜欢是吗，而且它这个箱子还蛮好看的，因为喜欢的话我就再给你加个码，你看这个是八个诗集的一个盒装版本，比较复古，蛮是鲍勃迪伦那个年代的一种行李箱的感觉、 有意思，所以其实面面总结的第一个套路就是说用非常规就不是很书的方法， 对，初期 去推销这一本书，然后用出其不意的用跨界也好、然后明星背书也好，然后我要给皇帝大哥解释一下，就是面面讲的这个背书和你背书背得很快不是一回事好吗， 背书背得很快皇帝大哥是开玩笑的啦、可是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哎，面面，像比如说这样的营销方法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他花了好多力气啊，好费劲啊，从前到后花了好多心思，可是到最后真的就能卖出这几本书吗？ 但他这个事件性营销可能不仅仅是指着书这个事儿赚钱、 那倒是、 实际上对新事项来说他肯定是不指着这个书赚钱的、他就是一个内容营销公司嘛， 对， 他需要有高质量的内容产出、那实际上这个书的销量确实不算特别的可观、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以这样的方法来推销《红楼梦》，我觉得其实定位上来说还是有待斟酌、 对 对， 因为 Bob Dylan 还好了，因为他本 来 就 是 一个歌手、然后是一个大众偶像， 是的， 但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传颂的经典， 对， 然后你以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比较轻快的方法来传递的话、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挺可爱了，而且我觉得就作为年轻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是鼓励的，但是其实对这本书的定位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精准， 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本书的属性和调性吧，在做图书营销的时候， 是的是的、 OK、那我们就第一个套路就到这儿了，然后第二个套路呢， 第二个我觉得现在比较常用的是线上分享，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直播其实就是一种，我们会找到很多的作者然后来做直播，跟大家来互动，对， 包括我看比如说像、 这个、是 对很多作者都在做节目之类的， 对对对， 做节目或者是做其实就是线下或线上的分享啦， 是的， 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包括最近那个冯唐老师不是在出他的新小说叫搜神记吗， 是的， 你知道搜神记本来是从腾讯视频的一个访谈节目来的吗，他是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访谈节目，然后把那些访谈的找出了八个他最喜欢的故事变成了短篇小说集、然后现在是经常做各种视频节目、还有线上分享，就这样的套路是吗， 对对对， 如果是没有那个直播的这样的软件或者是回到互联网没有那么兴盛的时代，这其实就是线下那种分享读书会的意思吧， 是这样的， 就是沙龙， 对沙龙 对 不对？ 但是因为现在呢、哦、线下的沙龙成本会比较高， 嗯， 它有场地的费用，然后作者如果不在你本地呢，它会有一个差旅的费用，然后如果你要请嘉宾请主持人、哦、这个还是一个费用 啊、哦、我可以当主持人 啊，好呀， 无论谁谁都可以， 好好好， 可以，下次可以叫我们、 嗯、好呀好呀 还在节目里拉了个活是吗？嗯 嗯， 对，然后所以现在整个的图书营销在分享这一块就基本上都转到线上来做 啊、哦、 对， 来做线上的这样的 直播。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线上和线下其实差别挺大的、嗯、 是吗？ 是的是的， 就是你从荧幕上看一个人，从小屏幕上看一个人、嗯、和你在现场去感受他的现场的那个感觉、 哦、差别很大 很大。 可是线下它的影响力有限啊，就线下顶多就一两百个人哦。 就比如说我觉得你线下其实比你线上更美。 当然了、不重要了，美不是重要的，怎么这么说回书这件事情我的线上和线下都很美啊、但是说回书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还是想要更大的影响力吧，因为线下的话你看聊一本书，一般情况下一个小的做沙龙的那种场地50到100人顶天儿了，嗯， 对， 要么就去大报告厅200-300人，然后呢对不对还是要做线上的分享啦。 但你知道现在书就比如说嗯一个视频啊，我们就说、嗯、可能有个100万点击200万点击、 嗯、 那都不是事儿， 对 对吧， 嗯， 只有说上10000-100亿了你才有稍微就是稍微现象一级的评价、 嗯、 你知道现在一本书卖到多少本就叫做 畅销 书 了 吗？ 我不知道哎， 你猜一猜，以你的理解的话， 10000本， 你这么低的预期啊？ 不是吗？我觉得现在卖到就实体书很难卖吧，对我来说、 所以你觉得一本书其实只要卖个10000本， 嗯， 就已经能算得上是畅销书了？ 我觉得是， 那宝宝在你们的标准里面， 宝宝是什么？等会儿宝宝是什么？我要说 念念念念， 稍等一下，亲爱的朋友们，刚才直播间出了一些事故，爆出现在主播和嘉宾之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宝宝是什么？ 就是因为平时我都叫就是面面宝宝嘛、 啊、 因为面面很可爱，你有没有觉得、 啊、 嗯， 哦，面面你平时就是被水水昵称为宝宝是不是、啊、 我们是互称宝宝 呀呀，我经历了什么呀 对，那问一下面面，就是 以后如果我在唱歌的话，面面请你不要露出礼貌而不失尴尬 的好 的 好的 刚才我也该露出这样的微笑对不对 对、那现在如果是在出版社的话，就是超过多少本能叫做畅销书呢？ 嗯，10万册。 要超过10万 可以吗？ 对，10万册是一个畅销书的标准。 你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 10万册才可以吗？ 对对对。 那比如说今年2017年有出现这样的畅销书吗？ 哦，很多啊。2017年最火的一本书是《未来简史》嘛， 哦《 未来简史》现在已经将近200万。 未来简史是你做的对不对？ 对对对， 哇、 是我们做的。 未来简史是 面 面， 是宝宝啦，是宝宝， 是面面做的。 是宝宝 那本书你有就是看过一些梗概和？ 我有看过一些梗概，但是我没有买。 嗯，现在 感觉 好不好？ 有200万册了吗？ 将近200万的印量。 很多哎，我感觉 对这个其实就是图书市场的一个现象级的图书了。 嗯， 然后每年的话我们大概能有一本这样的书吧，就是整个中信。 嗯， 然后前年呢做的比较好的 是，就 是 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 对，就是靠头部产品来拉动你的整个利润。 嗯，的确是这样。 然后 从零到一是吗？ 嗯， 对， 去年是从零到一。 2014-2015年， 2015年是 从 零 到一， 然后2016年呢？ 2016年其实没有这么大的书。 嗯 ，OK， 从零到一确实是非常火。 从零到一是讲什么的？ 一个商业，就是一个投资人吧，算是。然后他讲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关于从人类角度出发，你应该如何去分配你的财产，或者是分配你的资源。 嗯。 然后他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把太多这种冤枉的精力和钱都投在了这个电子的二进制上。然后他其实实际上是觉得说，人类其实有更大的海洋和天空去开阔，而不仅仅应该是停留在 IT 这样的层面。 啊，明白了。 嗯。然后他其实讲的那个就是很宏大了。 啊，是。 那你读完以后，你会觉得说，整个商业逻辑上来说，确实是有一些 问题。是中国的作者吗？还 是 是 美国的作者？ 是美国的作者， 哦、 他是硅谷的一个投资人，彼得蒂尔。 明白了。 对， 的确是现在这样的书，我觉得能卖成现象级的还是挺少的， 很少。 哦、对。其实现象级图书都是要踩一个风口的， 对， 像2015年的时候，创业是风口，所以从零到一火了。 嗯， 然后像今年的话，人工智能是风口，所以未来简史火了。 是是。 那你觉得2018年的风口在哪儿呢？ 还带预测的是吗？宝宝真厉害。嗯， 因为宝宝是常年泡在这样的领域， 是的，是的，是的， 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洞悉。 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看到，我觉得人工智能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这一波热度。 嗯嗯 嗯， 我觉得宝宝就是在做那个未来简史了，所以他肯定希望人工智能一直延续下去。 他希望未来简史突破1000万，是不是啊？ 对， 未来简史好看吗？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生涩，这样的说对我来说， 对对对，未来简史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它出来之后的这个评论也是褒贬不一的，尤其是对比这个尤瓦尔之前的一本书人类简史。因为尤瓦尔他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写未来呢就是读来就是会觉得有点空洞，没有依据，你很难产生这种同理心。所以就是评论比较两极吧。 但没关系，依然卖得那么好。 对，在录面面露露慧慧宝宝，在您接触的书当中，就哪怕是没有卖的那么火的，你有特别喜欢的，只是它没有卖的那么火，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因为我觉得女孩喜欢书可能是，就是我看书还是希望看我喜欢的书。 你知道我觉得就是面面有的时候跟我分享一些信息，让我觉得有的有点心疼，就是你知道就是做营销编辑经常他们会碰到的情况是自己喜欢到不行的书 对 卖不好， 我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就卖 好心疼啊， 卖不好，就经常是很有可能是说一本自己觉得哇这本书真的太好的书根本卖不出去滞销。然后另外就是自己觉得说好像这本书也不怎么样，或者是好像觉得这本书就还好了，然后一下子就畅销了。 前段时间本畅销书不就叫那个岛上书店嘛，就里面刻画了一个图书编辑这样的形象，就他需要去接触不同的作者，然后找到更好的书去卖，然后就看到很多他跟作者接触的这种故事，有的就是那种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书，要是能真的就是只卖自己特别喜欢的作者书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可是很不商业化嘛，很不实际嘛。 是的，是的。 面面有没有这样的书可以推荐给我们或分享给我们这样的故事？ 对啊，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叫《平均的终结》。然后这个书的作者呢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教授，然后这本书讲的呢就是为什么突然笑？ 怎么了呢？ 没有，我是在笑。刚刚珊珊问的说，因为你是女孩嘛，我觉得女孩推荐给我的书，我觉得我应该比较喜欢，可以开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 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啦。先听听宝宝 的意见。其实珊珊的本科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所以其实实际上读数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对吧？ 但是我不爱，我如果爱的话，我研究生就不会学新闻了。 那你还要不要宝宝讲完？ 要宝宝讲完。 好好好。然后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以一个时间为脉络吧，然后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平均主义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所说这个平均主义就是我们对人的身高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觉得1.65米以上的人算是一个标准身高，那体重可能在50公斤左右的人是一个标准的体重。那作者的观点其实就是反这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是没有这个标准的。我们最开始有了这个标准呢，说于当时的这个工业时代，它由于这个提升生产效率的需求，要人为的制造一个标准出来。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信息社会了。我们应该越来越就是抛弃这些过的标准吧。 不要有这种固定的成见， 是 吧？这种刻板的印象。 这个书其实写得非常好，它是非常哈佛式的一本书。 哈佛式是一种什么事？ 就是很 人生 学术，很系统， 然后很， 然后他论证非常的严密。 OK， 听起来真的像珊珊不会看书呢。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书，我就需要简单给我讲一下就可以了。需要一页 PPT 就行了。 对， 一本书 简述一下他的那个论点， 对 吧？对， 说真的，你们可以会认同简述或者是快速浏览一本书的核心论点这样的读书方式吗？ 我非常认同。其实这种读书方式在学院和在这种大学是非常流行的，而且就是这是去测试或者是去评价一个教授或者一个学者有没有真正的掌握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我们这个方法一会儿再和大家细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点钟的整点报时。 是的，那在进入整点报时之前，快速的跟这个皇帝大哥说一下，他说问一下主播 AM 和 FM 是什么意思？先下了 AM 就是其实根据那个传播那个音频的 赫兹 或者是它的那个导体通有关系啦，有一种是 波长了， 对波长，像比如说是其实是电晶体时代使用的是 FM， 然后之前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另外一个时代使用的是 AM， 现在就是双频播出的意思，具体的自己可以查一下好不好？ 对，其实你在如果在汽车或者收音机上搜索的话，用 FM98.2 是最方便的。 对的。好吧，也谢谢适合之家淡然送的天使之翼，谢谢你，送你一首歌吧，好不好？送你一首什么呢？

好吧，那继续说回这个话题好了。其实我觉得刚才聊的是读书的问题嘛，对不对？ 嗯， 我可以想给大家或者给面面做一个测试吧。 给面面做吧，然后大家一块好了。嗯， 大家如果还在直播间的话，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小测试了，就是关于读书这件事情，你更接近于哪一类型的人呢？你们在吗？在的话冒个泡儿，打个一让我看一眼好不好。嗯，面面 好。 平常的通勤路上哪一个是你？ A 发呆或者是刷手机， B 戴着耳机听东西， C 装着书但是并没有看， D 大多时候在看书。 B 哦，就戴着耳机听， 戴着耳机听东西。 珊珊一副错愕的表情说：“哎，你怎么会 选 D 对不对？ 这是什么选项？我选 C。 我先看看慧慧的答案好不好？ 好 嗯，慧慧，一会儿是慧慧，一会儿是面面，一会儿是宝宝， 还有露露。 来吧，坐飞机和高铁的时候没有准备好什么，你会觉得最不踏实。 嗯、 A 下载好的影视剧 ，B 一两本书或者是 Kindle，C 颈枕或者是耳塞。”D 身份证带了就行。嗯， 这个应该会选 B， 一两本书或 Kindle 是吧，要带两本书才行。 是的， 我也选 B。 我也会带。 嗯， 第三道题， 因为带着嘛， 对，带着嘛，还能打人防身。有的硬皮书很厚你知道吗？ 对， 坐在高铁上不舒服的还可以把那个包包放在那儿，硬皮书就可以支撑起你的那个头部。 对啊。嗯，对，嗯， 来吧， 很有用。 第三道题，最近一次在书店买书是因为什么？哎，露露要回答问题了。A 去听讲座顺便买一本， B 路过看到感兴趣的， C 常去的书店上新了， D 很久没在书店买了。 A 吧。 A 嗯， 去听讲座顺便买一本。 对， 嗯， 哇，这真的好编辑的一个生活呀。 第四道题，电子书纸质书你怎么选？ A 我看书少用不到， B 优先电子版方便， C 价格差不多呢就纸质版， D 始终优先选纸质书。 D， 嗯， 那我肯定要选 D。 你肯定要选 D 是不是？其实我也是，咱们直播间咱们三个人好像都是优先选纸质书的对吗？ 对， 我觉得纸质书很好看了。大家会吗？真的还蛮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的。顺便感谢一下一直很安静送的一个太阳。嗯，希望你不再安静，躁动起来，不要一直很安静好不好。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会选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呢？ 选纸质书打一，优先选择纸质书打一。嗯，优先选择电子书打二。 对， 无所谓打三。 嗯，无所谓打三。 好， 好。嗯，因为我是真的一定会选一，我的 Kindle 已经落灰了。我觉得我不喜欢用电子书看，没法画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就在我读书的理念里面，我觉得第一重要的就是别人看见我读书的时候觉得我读书的时候很好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纸质书就很关键你知道吗？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请问露露。嗯，是一个人啊，在听的朋友慧慧、露露、面面和宝宝在这个节目今天当中是一个人。露露同学。 嗯， 嗯，拿出 Kindle 之类的设备，你的状态更接近什么样的状态呢？ A 哼，我不用电子书。 B 没电了。 C 啊，原来上次看到这儿啊。 D 嗯，就接着昨天的看呗。请宝宝作答。 我选 B。 我也选 B。 没电了， 没电了， 很容易没电。 我的 Kindle 就是基本上没有电过。 第六题，通常你是怎么和一本书说再见的？嗯，A 很少完整看完。 B 费劲的坚持看完。 C 轻松看完。 D看完并总结记录。 这个要选 A。 A 很少完整看完。 我很少完整看完。 你是个图书编辑。嗯， 对， 真的不用看完就可以卖吗？ 其实这个要说到读书方法的一个事情。嗯，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建议从第一页开始看书的。 嗯， 你其实看书应该是带着问题进入，然后你要先看目录，找到你的问题，找到这本书的头部知识。 嗯， 然后你去看重点就可以了。 哎，你真的好喜欢头部这个概念。 头部这个概念， 对对对， 最近很火。我最近也是经常和朋友一起开会或者是聊天的时候提到头部。 嗯，我提到头部只能想起就是各种足疗店的项目，你想不想做一个头部呀，还是背部呀， 足疗店 足底呀？对，有的时候我喜欢头部按摩嘛。 OK， 头部按摩真的很舒服。 现在头部很火，什么头部人物、头部内容、 头 部 头部图书，然后 头 部 对， 头 部书目，然后头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它其实是一个杠杆的概念了。 嗯， 就是你用20%的时间、精力，然后你做到了80%的事情。 嗯， 就没有必要你花100%的时间去做百分。 之八十。 其实之前有本蛮火的书，应该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 对对对， 那本书里面讲的就是不要从第一页开始，一直看到最后一页。它倾向于是你先看目录，然后再大概的浏览一遍。浏览之后，如果就碰到不懂的问题，千万不要停下来，你就看下去就好了。 是， 要有一个通览的感觉，知道哪一章是你的重点，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带着你的问题去详细的阅读这本书。 那比起如何阅读一本书呢，我更喜欢另外一本书，叫做如何去谈论一本你根本没有读过的书。 好难谈论呢。 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精妙地总结了一些如何谈论一本你根本没有读过的书的一些观点。就是说首先你要从细节入手。 我知道了，水水， 就是， 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环节。我太爱这个环节了。咱们每周来一次，给大家来一个读完一本书的 PPT 吧。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我们来做 PPT， 再做那个读书的精简版。 可以， 因为咱们俩都是支持快速阅读一本书的嘛。你觉得合理吗，绵绵？ 你们是得到的用户吗？ 不是， 不是得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对对对， 快速读完一本书。 对对对， 我们不管，我们就要做自己的，不管，就是想自己读完，然后还能总结一下，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啦，去消化的方式。金氧化钠来了，他说最佳搭档出现了。昨天你走了之后，他来了，他很想你。 真的吗？爱你，爱你，爱你。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面面、露露、宝宝以及 慧 慧， 就是他。 就是这样，就是他， 就是这一个人， 是一个很可爱的图书的营销编辑。 是的， 刚刚就是面面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和珊珊瞬间有一种含着泪微笑的感觉。他说，其实一个图书编辑的日常就是每天必须要读 书，是不是？ 是的。 所以现在呢，是在给这个慧慧、露露、面面和宝宝测他的读书习惯，继续下来好不好？第七道题，你最近买的书大多是什么呢 ？A. 上课或者是考证的书。B. 流行的小说或杂志。 C. 随便找本感兴趣的。 D. 主题书单里面看到的。我觉得可以从你个人的角度去出发了，不要想这个工作的问题。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个人， 出于这个个人的兴趣和需求买的一本书。最近 C 随便找本感兴趣的。 是的。 你买的是什么最近最近的一本书？ 最近买的是姚谦的那本。如果这可以是首歌。 来吧，你最近买的是什么呀，叔叔？ 我最近买的是，说出来有点，我觉得有点装哎。但是我最近买的是一本叫做《阿赫玛托娃诗集》。 谢谢。阿赫玛托娃诗集里面都讲的什么？是类似那种很短的诗集吗？ 因为我之前是在三联生活，是在三联生活周刊还是在新知？在新知上，就是它有几页，就是那个单页，就是印了阿赫玛托娃的一些诗。然后我觉得读起来真的很有感觉。 你是可以把书送人的那种人吗？ 不会，不借不送。 再见。 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吧，就书稍微多一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说不借书不送书。 我是 认真的。如果比如你去了我家，然后你发现我书柜上哪一本书你很喜欢，我就会在就是网上买一本送给你。 是的是的。 但因为自己的书就有的时候借出去是真的是还不回来的。 的确我也是，我的书不多，我也是不借不还，就不借不还。给了就从来不会还，不借不送。这个样子。 对。 面面会吗？你的书你会觉得很珍惜？ 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我就是也会借也会送 然后也不会还。 对。其实我基本上看过的书我不太会看第二遍。所以也就没什么价值了摆在那里。 其实咱们也不看第二遍大多数的书，就是不想给别人。对我来说 书最大的价值就是 收藏癖， 就是你一遍都不用读，然后放在那儿都有很好看吗？ 很棒，非常符合我对书的需求。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们的价值观吧。就不要让听众朋友特别是观众朋友们有一些误解，我们还是很喜欢读书的人，而且我们有非常严重的知识恐慌。 好，来吧，继续测这个读书习惯好不好？ 好， 最后三道题了，快速测完。来，慧慧，那么最近看完的书呢，是随便找一本感兴趣的事 出来了吗？ 不是，答案是就是四个答案是完全一样的。刚才是你买的书，最近一本买的书。现在这道题是你最近看完的书是什么书 ？A. 上课或者是考证的书。B. 流行的小说或者是杂志。C. 随便找一本感兴趣的。D. 主题书单当中的一本本读。 那选 A 吧，就 是 工作中的书。 对， 我也是。 工具书好像比较容易看得完，有压力啦。来第九题，除去课本和考证的教材，你看书的速度更接近于一年两三本最多了B 一两个月搞定一本。 C 一个月几本。 D 一个星期两三本。 C 吧。 C 一个月基本差不多。 对， 水水呢？ 一个月我差不多。 嗯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一个月一本 就够了， 就已经非常非常负荷了。因为这个看书，我觉得还是说你真正看的书了， 嗯、 就那种比如杂志什么的也就不算了。 对对对对对， 比如你随手翻翻什么的， 嗯， 我觉得一个月一本对我来说现在已经很多了。 我有一个师妹呀、啊，然后她其实是个评论员，然后现在去央视了。嗯、她一天哦， 要啃一本， 可以保持6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哇， 我觉得 好厉害！就是你发给我的这个链接文章当中的这个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但 是 就是今天我读到这篇文章当中的这个， 你有吓到是不是？ 对对对，我有吓到、哦、就是他每天保持6个小时的阅读量。 对， 其实我是很羡慕他们的。 我也很羡慕。 能够沉下心来去阅读、 是的。最后一道题，宝宝，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看书效率最高？ A 这要看考不考试了。 B 泡图书馆或者是咖啡馆的时候。 C 地铁床头马桶上。 D 何时何地都可以啊。嗯， C 吧， 我也是 C。 地铁床头马桶上 是 不 是, 是, 是嗯，就是图书馆或者是咖啡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环境很放松，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看得进去啦。 对,、 啊、 对对对。 好，我们看一下答案啊，看看慧慧、露露、宝宝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阅读习惯呢？哎，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这是个松鼠吗？ 嗯， 哦，松鼠症更接近于冰川时代里面的那个 Scratch 松鼠症，像要过冬的松鼠一样、 啊、 收藏购买大量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都忘了自己藏哪儿了。 你看过冰河时代对吗？ 我没有看过。 就是那只就是经常就恐慌的松鼠啊、 嗯、 它就是觉得马上冬天就要来了、 嗯、 然后它就要把松果藏起来、 嗯、 然后常常最搞笑的就是它为了找最后一颗松果，然后把这颗松果放进去、 嗯、 然后整个松果库就崩炸，然后就爆裂、 嗯、 然后它就很绝望的到处去找松果。 嗯，好可爱哦，感觉 超可爱的。我把那个链接发给你。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今天就回去看。然后他说了，说别看了，说的就是你，快把买了还没有打开的书去理一理、嗯、 这个确实是。 嗯，很多人都属于松鼠症吧，对不对？在看书这件问题上， 面面看起来就很松鼠症。哎， 这个就是知识恐慌导致的吧。我们就是很恐慌，然后要买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你能学到多少。 嗯 嗯，作为一个图书编辑，每天都在学习，而且被强迫学习，是吗？ 嗯，这个确实是。 嗯 ，OK， 这个也是就是出版业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嗯 嗯、就是， 哪里吸引人？可以天天看书是吗？ 对，就是你每天是被强迫学习的、 啊嗯、 那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很火、 嗯、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作为一个图书编辑如何在5年内赚到年薪30万。然后我点开了里面3个字， 离职是吗？ 然后我也常常和面面在聊、 啊、 就是其实他的工资不高， 嗯， 然后呢工作压力蛮大的、 嗯、 然后又很累，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他给的理由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嗯 你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呢？ 嗯， 陷入了深深的 沉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忘了，你就按照现在的感情说呗。 对，为什么要投身在出版业这样的行业里面？ 我觉得其实还是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行业就是它会要求你一直学习，然后我们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就会觉得自己每天看点书，虽然不知道能看进去多少，但是你会有一种非常心安的感觉。 嗯， 就是我还在前进，我没有停止。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做这个行业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安全感。 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个出版业的正能量小公主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冉冉升起？ 我觉得像这样的就是一般的传统行业，可能随着新兴行业的冲击，它的收入水平在下降的，或者是不能达到一个比较期望中的薪资水平的人，都还是有情怀的吧。就是、因为 也只能靠情怀了吧，我觉得。 可是就是因为有情怀啊， 就是因为有情怀， 我觉得是有的啦。 是， 嗯，就还是挺尊重留在传统出版业的人的。 对， 嗯、 而且其实我是觉得纸质书、电子书，并不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分水岭，对吧？ 对对。 因为其实实际上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开始涉及到电子的，就是这种书籍的商务当中去了。 是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对对。 嗯，还是内容。那我们还是回到就是今天给大家一些干货、 嗯、 一些比较有实际的功用 的 东西。那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书的书腰真的是越来越长越来越大、 嗯、 然后字儿也印得越来越多了。 嗯 嗯。 那经常会有这样的书腰的一些标题，比如说 什么联袂 马爸爸柳爸爸 爸爸们联袂推荐， 爸爸们联袂推荐，对，然后美国什么什么什么官员，英国什么什么官员，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官员，看了都推荐， 是值得。 然后谁是什么什么什么谁、谁看了就直接某冰冰，然后某什么什么什么看了就哭之类的这样的风腰。然后你想问问宝宝，就是在你们出版的整个的这个营销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套路是你觉得很奏效，然后同时你觉得好像又是比较套路的一些风腰呢？ 其实腰封是一个比较传统。 腰封是吗？ 对对对。 不好意思各位，腰封让我们来重复的读一下腰封。 可以，很严谨，非常满意。 腰封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营销方式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大咖背书。比如说那个常见的腰封小王子，我是做经管书的嘛。我们常见的李开复、徐小平然后俞敏洪，就是这几个人都是腰封小王子。 小王子。 对。 宝宝宝宝宝宝，我提醒你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语气。 我还是要回去上班的。 徐小平老师、俞敏洪老师 是 都是腰封小王子。 棒棒的。 对对。 你看 谢谢 刚刚 你们， 你看宝宝刚刚那个语气。李开复。 徐小平。 没有啦，他其实因为在行业里面会经常接触到这些腰封上的推荐人吧。 是的 是 的。 对他来说太习以为常了。 然后呢？ 然后对于这个腰封上面的语境呢，其实就是越夸张越能吸引人了。就是也是给你造成一种那个恐慌感嘛。就是什么那个一本书带你读懂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常用的句式。然后那个2017必读书目。就是这些句式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我现在脑海中一直在回荡着腰封小王子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腰封小王子真的是可以带货的吗？他真的可以带流量吗？一般情况下推荐了就是真的会卖的比较好，对不对？ 是会的，是会的。其实你想，就是我们平时去书店买书，你无非也就是看一下那个书的封面、封底，然后就腰封嘛。腰封其实是你最先看到的那个部位。 对。 然后如果你看到你熟悉的人名，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徐小平的话，那我看到徐小平推荐，我就会买那个书。 还会有那个亲近感，然后有那种信赖感。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梁文道不是就总被写在这个腰封上吗？然后他就是有一次就真的是忍不了了，然后呢，他就给这个出版社打电话，就说我没有推荐过这本书。然后对方，你猜人家怎么说？人家说梁文道先生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全国其实有很多叫梁文道的人，就是我们其实讲的也并不是你。 我的天哪， 这是他自己就是在一本书里面是白岩松还是谁写的在书里写的，就这么一个意识。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出版社在占他的便宜。 就是在明摆着占你的便宜吗？你能拿人家怎么着呢？ 这个其实就不是那个正规出版社的做法了。 对呀， 其实正常的出版社的流程上，对对对，上腰封的名字都是要跟他们确认过的。就是我们会给他提前看这个书稿，如果他觉得对这个内容是认可的，我们会告诉他能不能写一句这个推荐语，或者是能不能上到腰封。 这个流程呢，就是其实实际上你们是会根据这本书有的放矢的去给一些就是这样的人看， 是的是的， 然后再让他们。 腰封小王子是出版社邀请来的。 是的， 有可能是作者自己邀请的。 有可能，有可能。有很多作者是自带流量的，他都会自己去邀请这个嘉宾来写序啊，上腰封啊，写一个推荐语这样子。 但是有的是出版社来邀请的，觉得比较适合这本书的调性。 是的，是的。 明白了。 而且书的封面也特别重要。 对的。 现在我发现基本上好多人是根据封面来买书。 是 看不看无所谓。 其实最后这点时间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了那个香港书展的问题。我们看到香港书展其实是非常非常火爆的，我找了一张图片，我们从香港书展开始聊起。大家如果了解会发现香港书展是这么挤，它会有几百个或者是接近1000个这样的展位或者是出版机构，有很多很多人来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购买自己喜欢的书。最后的时间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面面同学，在北京的书展大概是什么时候举行？有没有类似的书展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内地的书展其实现在比较有名的是北京书展、羊城书展还有上海书展。然后北京书 北上广 啊、哦，对对对， 啊， 嗯，北京书展呢，它其实跟这个香港书展、上海书展、羊城书展都不太一样。 嗯， 北京书展是针对书商的， 嗯， 就是它针对这个书店去采购的人， 啊、 嗯，就是它不太面向这个普通的读者。 它不 to C， 它 to B。 对对对，哦、然后呢，这个 很精准、啊。 对，上海书展，嗯，上海书展是现在内地做的最好的书展， 嗯、 规模最大的。 嗯 嗯，它就比较像我们现在看到香港书展那个状态、 嗯、 就是每天的单日的客流都会非常大。 嗯， 上海书展去年的单日客流可能是有20万左右。 哇， 嗯，非常大。 20万很多哎。 是的， 很多、 嗯、所以重要的作者都会去那边做一个 摆摊儿，是不是？ 嗯，对， 练摊儿去。嗯， 是的。 其实好像书展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挺神奇，因为我是上了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吧、 嗯、 就没有印象当中比如说北京会有很多画展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展， 地坛 书 市、啊、 对，北京有书市、 啊、有书市是吗？ 对， 那给我们推荐一下比较有趣的书市吧。地坛， 地坛、 地坛， 地坛 的特点和乐趣在哪儿呢？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老年人居多吧，老年人和学生居多。 我是北京青年广播，可以告诉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地坛书市见、 我觉得地坛书市，我觉得在我看来有两个吸引力吧、 哦、 第一个是本来地坛公园就还挺漂亮的、 嗯、是的， 其实你去逛地坛公园的同时逛一逛书市就有意思、哦、就还有挺有意思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地坛书市卖的书是新书吗？ 什么都有、 哦、 嗯，就是什么都有。 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可能像就是地坛书市，对我听起来，我没有去过嘛，我不了解，可是我听起来就很像那种二手书摊， 有很多这样的二手书。 对对对， 而且你在那可以 书、 啊、 对，你可以花比较低的价钱淘到那种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画册啊， 啊哇， 然后或者一些什么音乐的一些那种图集什么的。 哎、嗯嗯，那咱们节目改天咱俩一块儿去找个周末去地坛书市吧。他们是周末开吗？周末开吗？还是 它是集中一段时间？ 对、 啊， 每年有一段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大概你还记得吗？ 秋天吧。 那就快到了， 赶得上， 赶 得 上， 我们要去哎。啊、 那 我就咱们俩 面面就告诉我们好不好？因为你肯定会知道。嗯、 对。 对不对？ 你要记住，因为我们两个人记性特别差、 哦、 我们两个是就是大概只有记忆力7秒的主持人、 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记下来。 书市上的时候要告诉珊珊和水水、 嗯嗯、 好， 所以在北京书展可能是不太切实际，因为是针对出版商的、 嗯 啊、 对， 对对。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广州参加羊城书展，或者是上海参加上海书展。 上海书展是首选 啊，上海书展是首选。 对、 啊、每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你有印象吗？ 马上就要开始了，8月16号到22号。 哇，8月16号到22号。 对， 好想去哦。 去呗、嗯、 还有节目呢。不管怎么样呢，以后会经常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东西了。那如果在北京的话、嗯、是可以去比如说地坛这样的书市。嗯， 是的。 还有什么找书的看书的比较有趣的地方吗？ 那应该就是书店了。 嗯， 或者是我觉得还是书店吧。 比如说在北京你常去哪几家？ 嗯 西西弗开了之后我就去西西弗比较多、 嗯、 因为他们那个文化活动会比较多、 嗯、 你知道西西弗是贵阳的 是吗？ 是的是的、 嗯、我小学的时候就在西西弗看书、 哦、你好像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嗯、好洋气啊、 嗯、洋气洋气 嗯， 西西弗，然后那个现在还比较好独立书店像是这个言启佑， 嗯， 他也还不错。 嗯 嗯 嗯， 嗯 OK， 我觉得书店这个话题改天可以单独跟大家聊一期，推荐一下北京的书店。其实北京有很多很多书店很好、 嗯、 包括我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了一篇文章，叫做北京最美的8家老书店，有很多类似那种大家可能就根本不知道、 嗯、 是一个在四合院里开的书店，这种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一的去探店了， 没问题， 大家分享一下。 嗯嗯，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面面，感谢露露，感谢宝宝，也感谢慧慧来到我们的节目、 嗯、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读书的那些事儿、 嗯、 也是希望你能常来，因为我和珊珊还挺喜欢聊读书这件事儿 的。是 的，嗯， 关于读书，要不然咱们再请慧慧、露露、面面和宝宝一人送一句话吧。 好，嗯，好， 认真的啦。嗯，关于读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读书这件事情呢？ 或者说你想说什么，就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 是的，嗯 嗯嗯。我觉得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学会选书， 嗯， 就是不要什么都读，你要知道知识有的是糟粕，有的是知识， 嗯， 就是如果你读了无用的东西其实倒也还好，但是如果你读了有害的东西就是会对自己的人格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 嗯，一定要好好选书。 怎么大早晨的在这吓唬 我？嗯，读书对于水水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很爱读书，你是个读书人嘛。 嗯，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划得来的事情。 嗯， 因为就是花一点钱买一本书， 嗯， 你就能不通过任何外界力量， 嗯， 去获得一种快乐和安静。 嗯 嗯， 哎，咱俩的关键词是一样的， 是吗？ 就如果让我想的话，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很躁动的人，可是偶尔如果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会找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安静的感觉， 会 很让人舒服。 那你不会拿着书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在那边演吗？大哭大笑？ 有的会。你会吗？ 我不会，我不是说要安静吗？ Drama Queen 是吗？不管怎么样啦，今天呢是请了慧慧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图书出版行业还有读书方面的一些小小的趣事，以后我跟水叔会经常跟大家聊这方面的话题。 没错，很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宝宝， 谢谢， 谢谢，那接下来大家要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两个要放几天假了， 我们两个要放几天假了， 那 接下来的这四天都是王爽还有云浩会和大家见面，那我和珊珊要等8月1号才会回来， 对， 所以说我们这对搭档就要8月1号和大家再见面了，但是明天。微微一笑会同时会同样的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 对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送大家一首咖喱咖喱， 拜 拜。 拜 拜，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The spa 放烟花，正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